声声入耳 ，And change is coming。 中国事， 中国人民不惹事儿也不怕事。 天下事 ，The time to heal America。 事事关心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远在千里嘅事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你不可不知嘅事 ，Listen to the real problems of real people。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陆宇光、陈浩之 ，The answer lies in our humanity。 十万八千里。 早晨啊，陈浩之。 早晨啊，刘宇光。 欢迎大家收听《十万八千里》呢个国际新闻节目啊。咁啊，节目嘅开初咧，都想同大家倾下咧新冠疫情嘅发展啊。因为见到全球嘅焦点咧，就落喺印度身上。 冇错，睇翻印度嗰个疫情嘅数字咧，都颇令人担忧啊。今个星期咧，单日新增嘅确诊数字都多次破纪录。譬如以星期五嗰个数字为例咧，系33万几啊，已经系创下咗新冠疫情以嚟咧，印度国内啦，同埋全世界咧单日确诊的最高纪录、 而印度的单日死亡人数也都有2200几，是创了印度自己的纪录。看到现在印度正面临着氧气、病床、医疗资源都是严重短缺，很多病人根本入不到去医院就是死亡。 讲到即医院医疗系统应付不到的问题，除了床位短缺，氧气供应都是其中一个问题。因为看印度的方面，平时只有大约15%的氧气是用在医疗那里，其余就是工业用。但是现在全国是用近90%的氧气来到救人。更加好经不常的就是今个星期也有一宗医院里面发生一些氧气罐在加气的时候泄漏的意外，结果也有24个人的病人死亡，是缺氧死亡的。 有好多唔同嘅传媒报道啦，咁其实好多嘅医院咧根本就唔够氧气啦，咁所以有啲医院咧就眼白白睇住一啲病人咧就唔够氧气而死啦。而好多医院咧亦都因为咧唔够氧气咧唔能够再接收病人啦，咁所以咧好多病人咧就拎住好多病人嘅家属啊，就带住佢哋嘅家人咧，咁就四出去到叩门啦，就希望医院可以收留佢哋啦，甚至咧就喺市场上面咧就系搜寻一啲嘅氧气樽啊，希望可以救到家人。 不过亦都系祸不单行啦。孟买咧附近有，譬如有一间医院嘅深切治疗部咧，星期五嘅时候咧，亦都系发生火警，最少咧13个人死亡啊。咁而见到咧多个嘅国家咧都对印度封关啊，包括有巴基斯坦啦、英国啦、加拿大啦、阿联酋等等咧，都禁止咗嚟自印度嘅航班。而英国首相约翰逊咧，亦都系取消咗访问印度嘅行程啊。 咁有啲分析话咧，点解印度而家嗰个嘅疫情会出现第二波咁严重嘅情况咧？咁主要都系因为咧，即系早前啊，官员同埋民众都出现咗松懈嘅情况啦。上个礼拜咧，更加有印度教嘅节日大壶节啊，数以百万计嘅民众咧去到恒河嗰度浸浴，咁相信咧都系一啲令到疫情恶化嘅原因。 另一方面，其实亦都系有双重突变嘅变种病毒株嘅问题啦。医学界咧都相信咧个传染力咧其实系变强。亦都有啲医生归咎咧，印度做基因排序咧做得太少，所以未能够及时发现同埋应付变种病毒啊。 好啦，陈老师，我哋疫情讲到呢一度先啦，亦都继续关注住印度嘅情况啦。跟住落嚟咧，我哋想讲下咧，就系呢个礼拜嘅一个球坛嘅大新闻吓。 系啊， 咁就系咧有12间即系被视为豪门嘅球会咧，就曾经想自立门户成立一个欧洲超级联赛。咁但系咧喺2日之内咧，就有多间球会咧就系宣布退出，咁成为咗一场咧欧洲足球嘅风波噃。 12间球会发起欧洲超级联赛，受到各地球迷抗议。欧洲足协会长蔡弗林警告参与欧超联的球员将会被禁止参加欧洲国家杯等赛事。 The players who will play in the teams that might play in the closed league will be banned on playing the World Cup and Euro。 有9间球会陆续退出，祖云达斯未有行动。但是主席阿列利认为计划将会胎死腹中。 I remain convinced of the beauty of that project, of the value that would have developed to the pyramid, of the creation of the best competition in the world. But admittedly, no. I mean, I don't think that project is now still up and running. 讲紧呢个欧洲足球嘅问题咧，我哋直播室请嚟一位嘉宾啦，咁就系香港国际问题研究所嘅尹子轩啦。尹子轩你好， 你好啊，两位主持人。 系咁就欧洲足球咧，经历48小时咧，又出现咗欧超联，其后咧又系即系睇嚟咧都要暂缓，唔系好搞得成啦咁。咁不如都揾請尹子軒同我哋講下啊！你認為今次即歐超聯失敗嘅原因喺邊度咧？ 我諗呢個失敗原因係好全方位。其實簡單嚟講，就除咗班主之外咧，尤其是一啲比較上比較上偏美制美國美國職業聯賽賽事制度嘅班主咧，佢哋對於歐洲嘅足球文化嘅唔熟悉。所以就所以得佢哋係會 buy into 呢一個咁樣嘅超聯賽嗰度，佢哋冇一個，我諗極少數球員或者教練或者球迷會有任何對呢一種呢對呢一個 idea 有好大嘅誘因咯。 嗯，或者又讲翻少少背景先。今个星期咧，我同陆宇光咧都学到好多嘢啊！喺呢、這个即系搜集有关于呢一个欧超联嘅一啲资料嘅过程之中。咁但系其实归根究底啦，点解会首先有呢个欧超联嘅概念？点解佢哋要另起炉灶，要去即系搞呢个赛事赚取更多嘅可能系唔同嘅转播费咁样嘅咧？ 我谂咁首先最大嘅原因，咁当然系疫情啦。咁疫情就限制咗绝大部分球会即系入场嘅球迷啦。咁所以你冇入场嘅球迷，咁自然就冇人使钱啦，冇人使钱，自然冇收入啦。咁呢个一部分啦。呢、這个即系叫近因啦。咁其实原因就呢个欧超联呢一个 idea， 其实讲咗好多年都有类似咁样嘅呼声，就系话啊呢一啲最劲嘅球会，即系每个国家最劲嘅球会应该组成一个大嘅组别，咁大嘅组别咧，咁就可以直接去同一啲广播商去啲广播商啊，去一啲即系转播商啊，去同一啲商业机构啊，同佢哋去倾一啲商业嘅分成，咁就容易啲。咁佢哋就會賺，咁就佢就賺多啲，就唔使理一啲即係所謂二流球隊啦，咁即係二線球隊啦、三線球隊咁樣，就直接可以淨係呢一班豪門去瓜分一個商業嘅利益咁樣樣。 但其實而家歐聯嘅賽事又做唔到呢一樣嘢嘅咩？ 嗰、那個完全唔一樣嘅，嗰個性質。咁歐聯而家賽事其實係一個 open tournament 嘛，所謂嘅，即係你開放式聯賽，你每一個球隊你喺自己國家嗰度你踢得好。你前一季踢得好，咁你個排名有翻咁上下，咁你就可以 join 呢一個歐洲足協，即係唔係你就可以 join 呢個歐聯啊嘛，你就可以踢歐洲賽。咁樣同嗰、那個玩法就同你有12支球隊喺一個超聯入面，咁呢12支球隊係永遠得加冇減嘅，你永遠都會喺嗰個 league 入面。咁嗰個生態就完全唔一樣喎。 所以你就话咧，头先话呢个欧超联嘅主要都系班主去到赞成同埋推动啦，咁班主佢哋嗰个嘅如意算盘就系希望即系有呢12支吓强队互相对赛，咁所以确保到嗰个嘅收入系嘛？ 冇错 吓，咁但系即系你话头先话，即系譬如头先好多地方嘅联赛啦吓，即系球员啦吓，球迷啦，甚至系。都唔贊成呢個嘅主意，你覺得原因係點解咧？ 其實就好吊詭嘅，因為大家即係雖然所有球迷都想見到係一啲即係強隊對賽啊，咁啊即係所謂我哋嘅重頭戲咁樣，有冇 weekend 去睇咁樣，咁係一個即係好向往嘅一樣嘢。但係你冇第一，你冇可能每個禮拜都有咁嘅注意強度啦，即係你每個禮即係。一個禮拜曼聯對利物浦，你每個禮拜都曼聯對利物浦嘅時候，你就會厭嘅啦。咁呢一個第一樣嘢，另外一樣嘢就係好多時我諗個球迷睇波唔一定就真係話我淨係要睇強隊打強隊，我有時又想睇弱隊贏強隊喎。即係雖然我係一個曼聯球迷，咁我見到利物浦輸搬嚟，我會覺得好開心啦。即係調翻轉嚟講，利物浦球迷見到曼聯輸搬嚟，佢哋都好開心啦。咁所以即係始終你係足球個魅力在於你估唔到邊個贏，你而唔係即係你有好多時候以弱勝強呢一啲古仔，有啲 story 咁嗰、那個啲球迷先會覺得同呢、這個同呢一個賽事有更加大嘅共鳴。咁呢個即係賽事嗰部分啦，另一部分就係、是。你一個歐超聯咁樣嘅賽制咧，咁你全部都歐洲嘅球會咁樣大家對賽咧，其實你同嗰、那個你將嗰個球會同埋個地方，即係嗰個城市啊，嗰個國家嗰、那個根咧，其實成個拔起咗， 有個歸屬感， 係啊，冇個球迷冇咗歸屬感啊，變咗做。 即係可能你譬如可能曼聯咁樣樣，曼聯就有一個傳統就係要青訓嘅，即係好多係曼徹斯特市入邊嘅小朋友咁樣，好細個就帶佢入去青訓。 好多球星都 係。係啦，好多球星都係咁樣，即係譬如話而家當家球星 Marcus Rashford 咁，佢都係一個即係曼城嘅曼城人啦。跟住喺曼聯興奮咗出嚟，咁始終又係有一個在地嘅連結喺度，咁你變咗歐超聯嘅話，你慢慢慢慢嗰個根就會冇咗咯。 嗯，咁所以如果你歐超聯佢自己12隊強隊，佢哋自己圍內比賽嘅啫，嚇咁即係同冇咗一個即係升降班個制度，咁可能都會影響到某一啲即係球會之間嘅流動性係嘛？ 一部分啦，咁但係我諗嗰、那個即係個唔升降班嗰、那個。嗰、那個問題就唔淨止喺呢一度嘅，唔升降班就代表咗其實你第一啦，你有啲強隊就一定係一定係相對比較弱嘅，一定係唔會就譬如 AC 米蘭咁樣啦，咁啊即係意甲我哋即係近啲差唔多，我諗十年八載都冇乜點好過啦，因為意大利即係意大利球隊就近啲十即係都幾積弱下，咁你去到一個英超即係一個歐超聯咁樣嘅環境底下咧，咁某啲強隊就一定會變咗做。強隊入面嘅弱隊啊，我唔知啫，咁樣聽唔聽得明啊？咁啲球迷咩又會好中意咧？即係變咗以前就話有搬嚟可以打，而家就變咗我中意對嗰隊強隊變咗搬嚟，就日日俾人日個個禮拜俾人踢幾粒喎咁樣。咁所以呢一個係第一個問題。咁另外一個問題就係你將嗰、那個revenue stream 啦，即係嗰個收益啦，大部分去咗呢啲大球隊嗰度啦，咁變咗就你原本個本土聯賽。你其他球隊分嘅你嗰、那個叫助力咪低咗咯，所以呢一個係反而你嗰個升降班就變咗做你升降班冇乜，你喺本土聯賽你升降班都冇乜誘因啦，即係我升高咗班，我多咗少少錢啫。咁而家你譬如話英超咁樣，我諗全世界即係揾錢最即係轉播費揾錢最多嘅聯賽啦。我一個英冠球隊，我升上英超，我係可以 look forward to 一個即係好多絕。突然間就大咗一大好大嚿嘅轉播費，咁我球隊係真係可以係你個俾翻個 community 又好，你話即係起大啲個球場又好，咩都好，咁、那個收入係可以預期係增加好多。但如果你有咗英超，有歐超聯之後咧，分開咗兩條 stream 啦，咁你英超自己本身嘅本土聯賽，咁佢哋可以拗翻嚟嘅轉播費咪少咗咯，咪少咗好多。咁你變咗做你喺本土聯賽，你幾努力都好。你永遠都唔會即就算當啦，咁歐超聯出現咗之後，嗰啲豪門球隊都會喺本地聯賽嗰度做繼續比賽，即係佢哋可能派一隊二隊又好咩都好咁啊，都會比賽。咁但係相對嚟講，個吸引力就細咗好多。咁同埋你轉播費有限噶嘛，你俾咗歐超聯。一大嚿嘅時候，你本地聯賽自然就少咗。 嗯，我又想岔開嚟問少少咧，因為都見到今次就係歐超聯嘅成立啦。咁有一啲球會其實係冇加入嘅，咁亦都有啲人咧去攞翻德國佢哋譬如德甲嘅一啲球隊、一啲球會嚟到去比較，就覺得佢哋咧就比較冇咁班主播，就相對地咧可以照顧一啲即係本地球迷嘅需要比較多啲。咁甚至其實其他嘅一啲聯賽都值得去參考。咁其實點解可以德國即係做到呢一個咁樣嘅例子？ 如果冇記錯，德國嘅聯賽係有一個規定，係你個收入係即係你個支出一定係收入嘅某一個某一個比例咁你就即係保證到個嗰、那個德甲嘅球會嘅財政穩健啦。咁即係佢哋都見到我記得係00年頭咁上下，咁即係有隊比較出名嘅波，即係好似係尼華古信定唔知邊一隊咯。咁就總之就破產，跟住就要降班，咁就變咗做即係嗰個成個球會嗰、那個狀態就好慘情啦。咁即係球迷又好唔開心啦。咁即係唔係即係非戰之罪嚟噶嘛？即係你個球會個班主使多咗，或者話個 同個球員啦、 啊，係啦，因為經營不善咁樣，因為經營不善而降班嘅球會咁啊，咁唔會即係呢樣嘢係同個足球本身係冇乜關係。咁所以德甲就有呢個咁樣嘅規矩咯。咁但係對轉頭嚟講，亦都導致咗德甲其實喺個轉會市場度個吸引力低咗嘅，因為你唔同一啲即係好班主波嘅球會，你話巴黎聖日耳門，譬如話係曼聯、曼城咁樣，即係隨手我可以一億買個人翻嚟擺喺個 bench 度坐嘅都得嘅。咁啊，但係你喺德甲你唔會見到呢樣嘢，最多係俾人賣啲球員出去噶嘛。跟住就攞翻大嚿錢翻嚟咁樣，跟住就再即係再繼續培育啲明星出嚟，咁再賣出去咁樣， 就變咗做某種程度上嗰、那個生態就完全不一樣咯。咁調翻轉頭嚟講，冇呢啲規矩嘅話咧，咁我哋可以見到即係類似意甲咁樣樣啦。你早咁早差唔多廿年十幾廿年前啦，即係90年代咁樣樣，意甲係世界上最好嘅聯賽嚟嘅。咁但係隨住個經濟泡沫爆破啦，咁同埋佢個本身啲班主使完一扎錢啦 ，OK。個成績未必一定出嚟嘅喎，成績一即係足球就冇包生仔㗎，咁你一定唔會話我今季我用咗2亿買人，我下一季一定係前四，或者我一定甚至一定係冠軍添，唔會有呢件事㗎嘛。 嗯， 咁你使咗咁多錢啦，班主見到可能覺得話我使咗咁多錢，你唔贏嘅，你唔贏嘅，咁我就 下次就唔玩啦。 係啦，我唔玩啦，或者話甚至話有啲係我買得太多人，我財政根本負擔唔到，我買得太多人個工資根本俾唔到咁多，我破產咯，破產就我哋見到喺意甲嗰度會出現啫。好耐之前就法蘭天拿啦，近呢幾年又帕爾馬啦，咁啊突然間係即係由甲組咁樣一路升降機咁住，咁啊甲乙丙丁組咁樣一路上咗去。 咁但係變咗今次歐超聯暫時未順利可以即係進行到嘅經驗睇嚟咧，其實一啲美國模式咧套用到去即係歐洲嘅一啲賽事度，係咪都比較上困難，亦都不為一啲球迷所接受咧？ 我諗完全其實係完全唔同個那個框架完全個文化框架完全唔一樣啦，冇乜可能將個原本個模式咁揼過去歐洲嗰度。咁美國嘅即係嘅體育聯賽啦，我哋講 NBA 啊、NFL 啊等等，其實佢哋個嗰啲球隊喺嗰個同個本地嘅人咧，其實嗰個 connection 好少嘅。有嘅話係 bonus 先啦咁講。但係你相對嚟亦都佢哋亦都冇咁多隊啦。咁老實講，你每一個咁多美國咁多大城市，都唔係個個城市都一定有一隊職業球隊啦。你歐洲反而唔係，你歐洲真係你每一個城市，你每一個 town 甚至係每個鎮可能都有一隊波，可能你丁組啊好，丙組又好，但係啲人都係即係 local 嘅人都會覺得啊，我都係想 join 呢個球會，我都係有個在地感喺度，或者有一日可能即係唔知啊，或者有一日可能踢到英超咧咁樣嘢。咁啊，即係譬如話李斯特城咁樣咁啊，Jamie Vardy 佢十幾年，即係佢初出道嗰陣係啲月餅丁組嘅球員嚟嘅，佢只不過一路跟住隊球隊一路踢，即係一路踢一路踢一路轉會咁樣，就同埋李斯特城呢隊原本係中游球隊，近呢七八年上喺英超之後，有咗一個之前有一個泰國班主投資之後，咁就變咗一隊強隊啦咁樣。 好啊，咁今日多谢晒尹子轩咧嚟到直播室，同我哋分析咗咧关于今次欧超联一啲失败嘅原因啦，同埋一啲欧洲足球嘅啲问题啦。多谢晒尹子轩，多谢你吓。嗱，跟住落嚟咧，我哋就播一播咧我哋嘅人民足印嘅环节啦。今个礼拜咧，新西兰嘅朋友符乐咧会同我哋讲下咧喺疫情底下咧，究竟新西兰嘅就业情况究竟系点样？ 十万八千里，人民足印。新西兰和澳洲最近推出了跨塔斯曼旅游泡泡，容许两国人互相来往而不用隔离。在旅游泡泡推出之前，新西兰其实已经锁国超过一年，期间只容许本国人民和持有特定签证的人士前往，这令到很多原本计划来打工度假的背包客无法入境，本地农业大受影响。现在正值秋收季节，奇异果、苹果、葡萄等相关工作都因为缺乏劳工而叫苦连天。更有公司要求原本在办公室工作的白领到果园和包装工厂帮忙，雇主更大幅度加薪招聘工人。现在的最低工资为每小时纽币20元，今年果园人工竟高达22至24元，加幅达20%。同一时间，作为新西兰主要经济来源的旅游业大受打击。自疫情开始以来，政府补助其实只有几个月，其后大家都只能自食其力，不少国民转行就业，例如旅游巴司机转行揸本地巴士，导游改行去摘生果。以目前的情况，在新西兰要找一份普通的工作其实不难，然而本地失业率仍然上升，皆因农业向来吃力不讨好，有工都没人翻，最终政府只好开放季节性工作签证，引入2000名来自斐济、亚努亚图以及萨摩亚的岛国居民来填补就业空缺。在南岛西海岸，这个以冰川作招来的旅游重镇，如今只得回本地旅客，生意大减90%，很多店铺都关门大吉，居民失业，

印尼總統佐科維多多強調，確保潛艇上53名船員的安全是首要任務。潛艇自過去的星期三失蹤，海軍指潛艇可承受500米深的水壓，但巴里海最深可達1500米以上，又說正調查潛艇是否在航程中失去動力，導致不能執行緊急程序，最終下沉至難以承受的深度。天气方面，本港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玲首先讲中坏车啦，咁就系观塘绕道去蓝田方向近丽业街嘅快线咧有架坏车阻路噶，经过记得要小心啲啦。咁就系观塘绕道去蓝田近丽业街快线有坏车，经过小心。喺隧道方面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流班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赤行道北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车多，龙尾排到芜湖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近维园落桥位一段啦系有车龙噶，龙尾排到城市花园。喺九龙区方面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果栏。最后是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仍然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康湖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岸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上城墙到观塘、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和大埔林村加道里来回。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草案，直选方面得返20席，民主党主席罗建熙， 竞争其实就会小了很多，对他们那个位移攞了，市民去找一些原问责是困难了。 自由党党魁钟国芬， 我不认同这样，为什么无啦啦要你问责，是不是？除非你就、哎、我选你入去就要搞事，搞得不够，做得不够爆，不够火，那么要你问责。 星期六朝早8-9，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开拓无限视野，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 陆宇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嚟到第二節嘅十萬八千里啦，阿陳浩之啊，咁啊剛剛過去嘅4月22日咧就係世界地球日啊，咁我都見到唔少嘅朋友咧喺一啲嘅社交網站上面啦，都講下自己一啲嘅環保嘅一啲嘅個人嘅行動啦。咁但係各國之間啊，國際社會之間咧都有啲嘢咧係做咗噶噃。 有個大行動點啊，就係、是由美國總統拜登啦，召集咗40个國家咧係舉行咗一個全球嘅視像嘅一個氣候嘅峰會啊，喺22至23日舉行，為期兩日啦。不同國家的元首都有視像出席，包括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俄羅斯總統普京、美國首相約翰遜、法國總統馬克龍、德國總理默克爾等等等等，都是有出席過峰會的。 The United States sets out on the road to cut greenhouse gases in half by the end of this decade.That's where we're headed as a nation. And that's what we can do if we take action to build an economy that's not only more prosperous, but healthier, fairer, and cleaner for the entire planet. 啱我哋听到咧，就系美国总统拜登啊，讲到咧美国一个新嘅减排嘅策略啦，就承诺咧2030年前咧，将温室气体嘅排放咧减少去到2005年水平嘅50%至到52%啊。不过陆宇光又讲翻少少咧，美国今次一个即系召集嘅气候峰会嘅议题先啦，其实都有几个嘅，包括头先讲到唔同嘅减排嘅目标咧，就系各个国家咧，其实亦都系要藉住呢个峰会去敦促咧，大家去实践呢个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嗰阵时咧，就承诺将个全球嘅平均气温嘅升幅啦，控制喺摄氏1.5度以内嘅目标嘅，咁所以我哋见到唔同嘅国家啦，都有提出唔同嘅减排嘅策略啦，另外咧。在气候安全啦，同埋气候变化有啲乜嘢啊？科技上面嘅创新技术啦，以至到系气候变化带嚟嘅经济挑战咧，其实喺一连两日嘅呢个视像峰会咧，亦都有唔同嘅出席嘅讲者咧，亦都系分享到呢啲嘅部分嘅。咁讲翻咧，重中之重就系嗰个减排嘅目标啦，都见到咧有啲新意嘅，譬如咧喺英国啦、欧盟啦、日本啦、加拿大咧都有个新承诺啦，而中国咧亦都有一啲新嘅消息喺入边讲到。 是啊，咁都见到呢就係唔同嘅国家都就係提出一啲嘅减排嘅目标啦，咁、譬如话係中国呢就话2030年呢就要淘汰用煤啊，咁去年嘅联合国大会呢就承诺2030年之前呢就达至碳中和啦，2060年呢就实现呢个嘅2030年之前呢就实现呢个碳顶峰，2060年呢就实现呢个碳中和㗎，咁英国亦都讲到话2030年之前呢就会係减少碳排放78%，欧盟咧亦都系讲到话咧有个气候法协议啦，咁就同意去到2030年咧，就相较1990年咧就降低至55%咁多噶吓。 系啊，日本亦都有个新嘅承诺啦，都颇为进取嘅，将个减排嘅目标咧由2013年嘅时候26%提高咧去到46%啊，甚至话咧都会继续努力去争取更加高，甚至去到50%嘅减排嘅目标。而加拿大啦，都系有个新嘅承诺咧就个减排嘅目标咧由2005年嘅30%提高咧去到40%-45%。咁陆宇光头先听你讲到咧，譬如英国嗰个例子咧，2030年前相较1990年去减少碳排放量78%啦。咁但系有啲地方咧就譬如用唔系用1990年嘅，系用譬如美国咁，佢系同2005年嗰个水平咧去到比较。咁可能你会问啊，点解嗰个各个地方去定自己个减排目标的起点是不同的呢？譬如英国啊、欧洲啊，他们用1990年起计，其实1990年的时候当地是有一些早期的气候的应对的措施的，那时的碳排放是开始下跌，而相比起美国他们用2005年来做比较来做起点的，而当时这个美国当地化石燃料的排放其实是差不多去到顶峰，所以你看虽然大家是用一个不同的时间来比较，但是呢其实可以见到欧洲的承诺是甚至是比美国更加进取，因为它比较那个时期是一个他们当地碳排放比较开始减少迈向低的一个时期来的。 不过有一点即更正，刚才陈浩之讲了美国首相约翰逊，应该是英国首相约翰逊就是出席了今次的峰会的。那也都看回呢今次的一些数字啦，其实根据一些譬如是荣鼎咨询的数字，2019年咧总碳排放量咧，排第一嘅系中国啊，咁但系如果睇翻人均碳排放量嘅数字咧，2019年第一位咧就系美国咯。咁如果各个国家咧能够成功咁落实减排嘅目标咧，2030年美国人均碳排放咧会下跌至到同中国水平咧系相若噶。咁但系两个国家嘅碳排放咧仍然都系欧盟嘅两倍，甚至系印度嘅4倍。咁所以见到中国同埋美国咧都仍然系碳排放量非常之大嘅国家吓。 咁喺琴日嘅峰会啦，拜登咧就有形容啊，希望咧呢一啲嘅目标可以创造更加多嘅就业机会啦，同埋催谷经济啦。但系咧要达到佢嘅目标咧，其实有好多嘅功夫都要做啊。譬如系话需要去重建电网啦，将一啲可再生能源咧提升两倍啦，又要可能删咗一啲燃煤厂或者用煤发电嘅厂啦，亦都系要增加太阳能供应咧，甚至去到6至到7倍咁样样。而市民 民的生活其實也都是息息相關，可能會有很多的改變，例如你家裡的電器可能都要改為用電，即是以往你的煤氣爐可能都要作出一些改變，重新買過一些用電的家電。而其實美國的減排的目標都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不具法律效力。盧宇光， 這個具野心的十年願景是可以怎樣實行呢？有些意見就說是潔淨空氣法案第115條，關於就是國際空氣污染就可以容許國家環境保護局就作出規管。 是啊，不過呢其實國會的支持啦，對於未來各項一些規管國內排放的一些政策呢，其實都是一個關鍵嚟嘅，而第一關咧，可能咧都會係拜登之前所提出嘅一個基建嘅法案啦，因為入邊咧都有講到咧係幫美國啦，由呢個化石嘅燃料啦，轉向一啲比較潔淨嘅能源，而同時咧就創造更加多綠色嘅就業機會嘅。咁所以如果咧國會係通過呢一個基建法案嘅話咧，就將會成為美國政府有史以嚟咧最大嘅減碳計劃之一啦。 好啦，讲完气候峰会之后呢，都讲讲呢喺美国相当瞩目嘅案件呢，就係萧曼嘅案件啦。 Same caption, verdict count two. We the jury in the above entitled matter as to count two, third degree murder, perpetrating an eminently dangerous act, find the defendant guilty. 美国前警员萧曼被陪审团裁定二级谋杀、三级谋杀及二级误杀，罪名成立。 America, let this be the precedent. 代表弗洛伊德家人的民权律师说，希望判决成为先例。 Where we overcome systematic racism and oppression. 是战胜制度种族歧视和压迫的先例。 And that we are a better people and we will leave our children a better world. Nothing can ever bring their brother, their father back. 总统拜登说，死者已矣。但是判决是迈向公义的一大步。 But this can be a giant step forward in the march toward justice in America. 呢宗案件就相当瞩目啦，就终于落幕啦。咁仲大家仲记得咧，呢宗案件嘅缘起咧就在于去年五月啊。咁就喺美国明尼苏达州咧，有个警员叫做萧曼啦，咁就喺拘捕黑人啊弗洛伊德嘅时候咧，就跪喺佢条颈上面咧九分钟之后咧，弗洛伊德就死亡。咁之后咧亦都系爆发咗全国嘅 Black Lives Matter， 即系黑人嘅命亦都系命嘅运动啦。咁而咧呢个嘅案件咧就系早前已经。是聆讯就在上个月开始啦，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就终于裁决啦。咁啊，萧曼的三项控罪，头先都听到啦，都是罪名成立。咁而家咧就究竟判刑几多咧，就要等候系刑期噶，咁系之后先至会判刑啊。 咁而睇翻今次嘅判刑啦，都有啲分析讲到就係话咧，美国嘅司法嘅体制咧，对于警察執法过当，即係嘅杀人咧嘅有罪嘅判决啦，警察執法嘅时候嘅一啲涉及嘅杀人嘅有罪嘅判决啦，其实都係比較係罕見嘅，一啲外媒都有去攞翻啲數字啦。嗱，如果睇翻咧美國入邊因為警方執法而被殺死嘅一啲個案嘅啲數字啦，無論最尾究竟係有罪定係即係無辜咧，咁平均每年呢啲死亡嘅數字都有超過大概1000宗嘅。但係咧，如果睇翻由2005年至到而家咧，關於呢一啲相關嘅訴訟啦，累積其實只有大概百幾個，可能係140個左右嘅警察咧係被起訴，而其中只係得44個人咧係被成功定罪，而大多數咧都係屬於比較輕微嘅罪行啦。只有7個案件咧係被判定为重罪谋杀嘅。 咁当然话咧，即系警察被起诉嘅数字比较少咧，就唔代表咧就真系即系好多警察系即系有问题，但系冇被定罪啦。即系当然，即系有啲时候即系警察可能系啱嘅，咁但系亦都可能有啲时候咧系警察咧真系可能犯咗一啲嘅问题咧，咁但系就系冇被法律去到定罪噶。咁今次嘅案件之后咧，咁其实都见到有好多嘅讨论啦，喺美国社会嗰度。近10年嚟咧，美国嗰啲执法嘅争议咧系不断。 咁出現啦。咁除咗弗洛伊德案之外咧，其實都有啲嘅一啲大家矚目嘅案件咧，譬如話訴訟咧，最後咧都係不了了之噶。咁所以咧，亦都係出現咗一啲嘅講法啊，就係話會唔會有譬如官官相衛啊，或者係警界包庇嘅一啲控訴咧，就成為咗一啲執法人員咧就冇辦法咧去到洗脱嘅一啲負面標籤啊。 嗯，咁呢宗案件究竟對於各地嘅警方啦，即係美國當地各地嘅警方嘅一啲執法嘅指引咧，究竟會有啲咩影響咧？呢度我哋就尚待觀望啦。不過都睇到啦，其實見到呢一個事件嘅裁決出咗嚟之後咧，譬如係代表弗洛伊德屋企人嘅民權律師都話咧，呢個判決係都幾具歷史意義啦，唔止係針對住國內黑人嘅公義啦，亦都係實踐咗即係入邊美國獨立宣言入邊包括拉丁裔啦、原住民啊、亞裔人啊等等所有美國人咧與生俱來嘅一啲平等同自由，而佢都希望呢個案件其實係會成為先例啊，希望咧呢一個案件可以係改變到制度入邊嘅一啲歧視啦同埋壓迫。 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都聽一個嘅人物檔案啦嚇。咁我哋咧就係睇翻咧，今年年尾咧，人類嘅太空史將會寫下新嘅一頁啊。因為咧就由太空科技公司啊 SpaceX 開展史上第一個嘅平民太空旅遊計劃咧，就將會啟航噶咯。咁官方之前咧就公布呢個行程咧，就會有四位嚇所謂代表唔同價值嘅素人咧，就會登上呢架嘅太空船咧，就係穿越大氣層噶。 系啊，咁其中一个团队嘅成员啦，叫沙恩普罗克特啊，佢咧其实佢嘅一生咧都可以话咧系有好多嘅地方咧都同太空好有关系嘅，不如我哋一齐听下佢嘅故仔啊！ 十万八千里人物档案， 平民太空旅行先锋沙恩普罗克特， 1969年，岩石堂喺月球表面踏出人类嘅一大步。相隔大约9个月，沙恩普罗克特在关岛出世。他自小认为自己的出生是庆祝人类登月的礼物，他的生活亦都和太空脱离不到关系。普罗克特的爸爸是阿波罗计划的技术人员，他继承父业，先后三次参与太空人的轮船。2009年他在3500人中脱颖而出，晋身最后47名，可惜最后收到的仍然是落选的电话。有志者事竟成，普罗克特最近终于收到入选通知，是来自年尾一行破天荒的全民太空计划。他将会连同另外3个来自不同领域的素人，成为首批在太空旅游的平民。普罗克特做过4次模拟太空练习，已经是团队中相关太空经验最丰富的一个。他去年还到过夏威夷进行4个月的全旅班模拟火星居住计划，配合美国太空总署研究怎样改善太空人的居住环境，试验各种起居饮食技术。其中一次模拟计划中，他和其他参与者研发真空食物的不同配搭给太空人参考，抱住将太空带到餐桌这个理念，他2年前更出版火星食谱，书内仔细向公众介绍太空人的食物要符合营养丰富、提供大量能量、化学性稳定、轻身等的标准，例如脱水食物就是其中一种常见的处理方法。普罗克特今年51岁，21年来在亚利桑那州一间社区大学任教地质学、行星科学、可持续发展等科目，将太空科技学以致用，推动可持续生活。以他居住的亚利桑那州为例，是传统的沙漠地区，运用太空食物的原理，他主张应用冷冻干燥技术抽走食物水分，减轻货运重量，避免水分在出口食物途中流失。4名乘客将会在近地轨道进行为期几日的旅行，他们代表4项价值：领导能力、慷慨、希望以及风雨。代表风雨的普罗克特是这一项任务的副驾驶员，他一生和太空如此接近，终于有机会在距离地面几千公里漫游，探索大气层以外的世界，亦都可以一尝自己有份研发的食物。 西杰，接下来周末是什么天气啊？ 这些不是你耍家的什么瑞文？ 唔系咧，呢排天气时晴时雨咁，我想带小朋友出去野外玩，想准备好啲，万一有咩意外就唔好啦。 冇咁易嘅，嗱，你听住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消防野外活动组嘅代表，教你喺恶劣天气避免山野意外。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嘅代表，讲下高影响天气及概率预报。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陆雨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好啦，我哋嚟到十万八千里咧，就系、是、继续讲下咧关于唔同地方嘅一啲新闻啦。陈浩之啊，关于古巴咧，就见到古巴有最新嘅领导人，咁见到咧就系、是、古巴嘅共产党领导人咧出现咗更替啊。89岁嘅卢尔就请辞咗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嘅职务。咁啊，卢尔咧就系、是、已故嘅古巴领袖卡斯特罗嘅细佬啦。咁今次嘅请辞咧就象征住古巴自从咧1959年革命以嚟咧。共产党第一次咧就唔再系由卡斯特罗兄弟所领导啦。 至于接替嘅人选咧，就系迪亚斯卡内尔啊，佢被视为咧系卡斯特罗兄弟嘅亲密嘅盟友啦，亦都系自2018年咧担任古巴总统。外界亦都觉得咧佢接任共产党嘅领导咧，亦都系可靠嘅人选嚟嘅。不过大家可以可能都会关心一下咧，其实啊喺迪亚斯卡内尔接任之后啦，究竟譬如话一啲国际关系上面，例如系美国同埋古巴咧，可唔可以翻翻去譬如系奥巴马时期两国关系比较缓和嘅年代咧？亦都有指啦，拜登咧可以利用古巴经济嘅一啲情况，甚至系一啲弱点咧，去迫使古巴咧进行更加大嘅政治嘅改变。例如是美國可以做啲咩咧？例如係譬如撤銷一啲對匯款嘅限制啊，或者係疫情過後咧都取消旅遊禁令、旅遊禁令等等啦，逐步去減少個制裁咧對於古巴嘅影響啊。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就曾经讲过，要古巴政府释放所有政治犯、政党合法化和尊重集会和言论自由等等，美国才会解除制裁。但现在两个国家，美国和古巴都已经改朝换代了，这些条件可不可以改变或者妥协呢，都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 至于另一个问题，就是迪亚斯卡内尔可不可以帮古巴走出这个经济的困境呢？尤其是疫情情底下啦，古巴方面虽然系都叫做有效处理咗新冠嘅疫情嘅，但系经济方面咧就可能咧令人担心一啲啦。如果睇翻咧经济学人嘅文章分析咧，就话咧其实迪亚斯卡内尔咧喺2020年尾嘅时候咧都推动过终止国内货币双轨制，咁咧但系呢一项嘅货币改革嘅政策咧就引发通货膨胀，而今年嘅通货膨胀率咧可能达到500%啊。咁呢一種嘅措施咧，對經濟嘅打擊咧，可以話係不可逆轉啦。咁究竟未來會點咧？大家都要繼續觀望一下。 跟住落嚟咧，都關心另一個國家咧，就係乍得啦。咁啊，呢個國家咧就係非洲內陸嘅國家嚟噶。咁佢哋嘅總統咧係叫代比啦，咁就早前喺前線就對抗北部嘅武裝分子期間咧就中槍，之後咧係不治身亡嘅。咁睇翻代比咧，其實早前先至喺總統選舉裏面獲勝，第六度咧連任呢個乍得嘅總統。咁但系咧就喺宣布結果之後嘅第二日咧，就係代比係身亡。 咁而根據外媒嘅報導啦，咁身為總統嘅代比咧都成日御駕親征嘅，咁都中意指揮前線嘅士兵啦。咁而睇翻佢少少威水史咧，原来系擅长利用一个叫丰田战术，讲紧咧就喺沙漠嘅战场上面，原来成日用咧日本丰田嘅农夫车啊，咁啊好快速咁调动啲士兵同埋武器咧，咁令到嗰个军队可以有啲机动性，好灵活啦。呢一种战术咧，甚至令到嗰阵时1987年左右嘅一场战争咧，被命名为叫做丰田战争。 咁睇翻阿代比咧，咁就1990年开始咧就出任乍得总统。到而家啦，系其中一位咧，就系在任最长嘅非洲领袖啊。咁但系咧，亦都好多争议啊。譬如话有人形容佢系一个独裁者啦，同埋话佢残暴啦，用铁腕嘅手段治国，容忍唔到国内嘅反对声音啦。咁而家代比身亡咗啦，咁啊见到佢个仔啊，就将会暂代总统啦。咁究竟之后乍得嘅局势会系点样发展咧？大家都要关注住下。好啦，嚟到节目嘅尾声咧，咁我哋节目嘅初。 段咧就听过一啲同足球相关嘅事啦， 啊， 所以都听翻一只同足球有关嘅歌啦。咁就嚟自咧2016年欧冠杯嘅主题曲《This One's For You》。听紧嘅咧就系2016年啊欧洲国家杯嘅主题曲啦 ，This One's For You。咁由法国 DJ 咧富塔同埋咧听到嘅女声就系咧瑞典歌手咧系莎拉拉尔森咧所演唱嘅歌曲嚟噶。 嗯， 只歌都特别嘅，因为咧有全球100万名球迷咧透过一个应用程式帮手录音嘅， 非常之特别，大家都有得参与啊。 好啦，节目嚟到呢度啦，拜拜， 拜拜。